아나도봐도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도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메란당우스네자루신카삼아루아리구수닌다나도봐도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心照 Yeah. 郎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风儿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棍那一朵在心边。 哥巴兰马上你去当一郎，哥巴兰马上你去当一郎，我好把沙子嘛大林撒花莲，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可那宾诺斯那个巴兰，可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可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不好把沙子嘛打林沙巴桶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怎么了，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个巴兰，卡巴兰马上你去打吉兰，巴兰马上你去当吉兰，不好把沙子嘛打林沙地窝，可莫爱多人呐爱把我什么了，卡卡里扎康卡那宾诺斯那个巴兰。 独家哭啊自在呀独家哭啊自在呀啊咖喱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哎呦